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今天为您推荐的一本新书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本日记记述了从1938年西南联大建校以来到1946年停办的整个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刚毅坚卓的过程。那么接下来为您朗读的一段是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记述冰心和吴文藻如何招待朋友的一段生活趣事。冰心虽做了参政，招待朋友还是照常的殷勤，他的身体比在呈贡时稍微轻简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么兴奋着，尤其在剪竹清谈的时候，他总是娓娓不休地越说越高兴。钱卢小而惊讶，面对着嘉陵江，老远地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瓷器口，兔儿山和云顶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垫子的市集，一条通瓷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杆或步行的人们像黑点般攒动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松涛竹韵之外，往往还从隔壁的林家庙飘送过一两声发人深省的梵呗，越发显出山中清幽的趣味来。合起钱卢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1000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他们所过的完全不是当年的高等华人的布尔乔亚生活了，虽然还不至于日中一时，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但是他们从风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残余的半罐 SW 咖啡总等着朋友们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做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会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冰心常常嘲笑吴文藻，说他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实他自己又何尝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想法 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星期六，其实呢我有时候非常羡慕大家了，周五下班之后呢想到第二天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松心情是吧，聚会啊，看电影啊，打游戏啊，然后呢第二天睡个懒觉，中午再起床。所以说呢周六我们也调整了一下，今天的节目呢也就继续录播了哈。那么在之前几周的周六呢，我们都和大家分享了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作品，这个周六呢依然不例外。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张合集叫做《不让你睡》。估计呢此时此刻的各位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起来，好吧，这样说好像跟大家这个周六睡懒觉的习惯好像有一些相悖哈。不过呢这张合集的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那么继续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就可以了。在这张合集《不让你睡》当中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卓文萱演唱的《一秒也好》。可能呢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呢并不熟悉，毕竟呢他不是滚石唱片最鼎盛时期出现的歌手。在1998年的时候呢被发掘进入歌坛，当时呢算是滚石唱片当中最小的女成员，当时呢只有12岁。那么这首《一秒也好》是她2009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她的第五张专辑之中，据说呢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经纪人的失恋经历。一起来分享来自卓文萱的《一秒也好》。 我关上了门，最后一次听你说我们，熟悉变陌生，把我往记忆里扔。我应该习惯你离去的眼神，才能让失去你变得更完整。窗外的街灯还在努力掩饰着早晨，我的叹息沉沉了整夜的苦闷。我该努力习惯这样的气氛，才发现失去了爱不用再等。我知道我的一切你不想要，其实在乎只会让你伤透。我不相信这全是种煎熬，原来离去是那么难预料。早已开却没有我想要的好，我的等待换不到你拥抱，只好让回忆短暂的炫耀。原来人心对彼此都不好，清晨的街灯翻开了城市中的心门，我的等待成全了整夜。失去了爱不用再等，我知道我的一切你不想要，继续在乎只会让你伤透。我不相信这全是种煎熬，原来爱你是那么难预料。找一靠着没有我想要的好，我的等待换不到你拥抱，只好让回忆短暂的睡。 只是在乎只会让你伤透。我不相信这全是种煎熬，原来爱你是那么难原谅。靠一靠却没有我想要的好，我的等待换不到你拥抱，只好让回忆短暂的炫耀，原来任性对彼此都不好。让回忆继续反复炫耀，原来失去对彼此都不好。 一秒也好，来自卓文萱。在2002年的1月，歌手孙燕姿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呢有一首歌很有趣，叫做《没时间》。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莫文蔚，私下里呢莫文蔚和孙燕姿的关系很不错，同时呢莫文蔚也是孙燕姿非常喜欢的歌手。在2014年的时候呢，她在演唱会上翻唱了莫文蔚的《爱》和《忽然之间》，那一天的演唱嘉宾呢不是别人，正是莫文蔚。当时呢孙燕姿还开玩笑催生说，虽然说莫文蔚很美，但我觉得我比她还美，因为做妈妈的女人最美。然后呢莫文蔚就用这首歌的歌名进行了回答，说自己没时间。好吧，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版本的没时间。 一瞬间来到夏天，当整个地平线又转了一圈，晴天 没时间来自孟蔚的演唱。那么如今呢，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么一个词叫做概念唱片，是吧？概念车，那概念手机，还有概念唱片。那么什么是概念唱片呢？其实就是一张唱片从头到尾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创作的。那么各位是否知道华语歌坛最早的概念唱片是哪一张吗？其实呢，各位可能还真的不会觉得陌生，那就是1985年张艾嘉发行的《忙与忙》。这两个忙是哪两个字呢？第一个是繁忙的忙，第二个呢是盲人的盲，就是看不见的意思。那么这张专辑呢，将自传和角色扮演融为一体，利用各种环境音效在歌曲间穿插衔接，描写了都市女子的一天。那么一直以来呢，这张唱片都是备受推崇，在1994年呢还被评为了百家专辑排名第19位，这个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一起来分享专辑《忙与忙》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由张艾嘉演唱。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时间痛苦一场，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 我已经遗忘。 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苦一场。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已经失去方向。哦哦，忙忙忙忙忙忙，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 失望。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不让你睡。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录播节目，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就可以了。很多专辑呢在发行之初并没有在口碑上获得太大的成功，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重新再听才会发现，哎，好经典啊。陈淑桦呢就有这么一张专辑，是1991年发行的《聪明糊涂心》。其实呢，专辑当中的歌曲呢都非常好听，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乐评界并没有给出这张专辑应该拥有的赞赏和高分。但是呢，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很惊喜地发现专辑当中的好歌还真不少，尤其是专辑的同名歌曲《聪明糊涂心》，曾一度被认为是陈淑桦演绎的最为成熟也是最为动听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线索，看清繁华的迷惑，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从来不说我伤心，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青春岁月度过，多少真情真心错过。 聪明糊涂心来自陈淑桦的演绎。很多人呢把20世纪80-90年代看作歌坛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呢是因为市场环境很好，而且呢有实力的歌手也多，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歌手都非常的高产，一年发个两三张质量很不错的专辑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聊到的这位苏慧伦，可能呢年轻的朋友对于他印象不是很深。在1990年的时候，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唱片公司去试音，然后呢被人相中，签约到了朱雀文化旗下，并在1990年的3月发行专辑《追得过一切》。因为市场的反应不错，所以说公司呢又为他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并且呢赶在91年的11月份推出。那么这两张专辑呢让苏慧伦在当时的歌坛闯出了一些名气，而且呢虽然说他那个时候是签约在了朱雀文化旗下，但是呢这家唱片公司的专辑都是靠滚石唱片来发行的，后来呢还被滚石给收购了。所以说滚石在制作《不让你睡》这张合集的时候呢也收录了苏慧伦那个时期的作品。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苏慧伦第二张专辑《我在你心里有没有重量》之中的主打歌曲，名字叫做 Maybe Tomorrow， 也许明天。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啊、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866858588 686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将由对流云团形成发展，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本市今天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不让你睡》。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杨乃文演唱的《静止》。和咱们之前听到的几首歌相比呢，这首歌的年头呢不长，发行在1999年，而且呢是一首翻唱歌曲。滚石旗下的歌手经常会翻唱同公司的其他歌手的歌，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大张伟。没错，就是经常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冒出来，总喜欢搞怪的那个大张伟，花儿乐队的大张伟。那不仅原唱是他，歌曲的词曲呢也是他一手包办。他当年是花儿乐队的主唱，花儿乐队呢在海外的发行当年都是签在滚石唱片。99年1月的时候，他以花儿乐队的名义发行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幸福的旁边》中。专辑发行之后呢，在歌坛引起了很大轰动，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支由未成年人组成的摇滚乐队，而且呢音乐质量还非常高，也难怪滚石唱片会如此青睐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杨乃文翻唱的《静止》。 一丝坚持啊！ 禁止来自杨乃文的演唱。其实呢，想写一首经典的歌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的。可能呢，真的需要一些经历不平凡的事情，或者说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下和条件下，才有可能激发出灵感，再搭配音乐人充分的想象力，才能完成一首好听的歌。简单说呢，就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知识，是吧？比如说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就是这么写出来的。虽然说它不算李宗盛传唱度最高的歌，但绝对算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当年呢，他坐飞机出去，恰好那个航班的空姐很美，哎，李宗盛呢就被他给迷住了，然后呢就幻想，哎，万一跟这个空姐发生点什么呢，谈个恋爱呀，约会呀。后来呢，他就觉得光想不够，干脆把想法变成歌吧，鬼迷心窍就来了。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随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鬼迷心窍来自李宗盛，同样也是影视剧《末代皇孙》的主题曲。那个时候呢，电视剧的主题曲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都讲究要好听，还要贴合剧情节奏，还要能够反映出主角的性格，是吧？啊，哇哇各种要求。当年的影视剧的主题曲的选择呢都很简单，好听就行。 而且呢，还有很多电视剧的制作方把主题曲当做一个广告位，哪个唱片公司想推歌了，哎，我就把这个机会卖给你。所以说就出现了很多和剧情完全不相关的主题曲。咱们说有点远了哈，咱们聊回《不让你睡》这张合集。除了《鬼迷心窍》之外呢，这张专辑还收了李宗盛的《凡人歌》，这是一首影视歌曲，是影视剧《碧海青天》的主题曲。不过呢，现在看来歌曲的知名度要比电视剧大得多。这首歌呢，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歌词非常的工整，同时呢又极其富有哲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歌手都那么喜欢他，包括周华健、萧敬腾、田馥甄、张震岳等等等等。直到今天呢，依然喜欢在演唱会上来翻唱这首歌。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不让你睡》。滚石唱片旗下呢，曾经有一个男子组合非常的火，叫做无印良品。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两个人最初加入滚石的时候呢，滚石是想把他俩打造成为两个单独的歌手。 只不过呢，一开始在一起发行了合集，反响不错，才有了后来的这个组合。不过呢，后来发行专辑的方式其实一直都是合集。就拿第二张专辑来说，十首歌里以无印良品这个组合之名共同录制的不到一半，大部分歌曲呢都是品冠或者光良独自演唱的。一起来分享专辑当中一首热门歌曲，由品冠带来的《注定》。 经过多少的路，你我之间变化无数，在情感的国度，我只为你服。纵然你身边陌生的脸扰了我们的脚步，我不在乎，追逐你的全部。走过多少迷雾，问我到底何时觉悟，在情感的世界，我只为你哭。多少次你我面临陌路，你说这是最初的错误，淌泪的心只愿为你付出。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我的心为你停住，为你付出，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别让我永远追逐，不再孤独，陪你度过一生的路，最真的幸福。 注定来自品冠的演唱。 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后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为大家分享的一首歌，这就是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其实呢，赵传算是一个一直被过度解读的歌手。比如说当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鼓励谁。李宗盛写这首歌呢，就是想记录赵传的心灵历程。但是因为他相貌原因，很多人都喜欢把他唱的歌当作什么励志歌曲。其实呢，赵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想法。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赵传的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时间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太高， 飞得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